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配合电影《速度与激情》戏里戏外的故事作为背景，这样的旋律一响起，它注定就是伤感的代名词。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一些语言做注解，你只需要配合我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然后我们继续这样的情绪听歌，然后放松心情，哪怕只是发呆，我觉得它也可以疗愈你的心情。一起来听黄建伟所演唱的《嘿，小女孩》。 嘿，小女孩，我为你写了一首歌。第一次写给你的歌有点乱乱的，不知道最近怎么了。嘿，小女孩，我是不是浪漫过头了？滴答的雨正下着，太阳下山了。好想约你去看海。嘿，小女孩，我以为关心就是在爱，念你的身体是种爱，念你吃饭不吃饭，却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嘿，小女孩，我送你的外貌它不改，天天让你抱入怀，得到你疼爱，我却晾在一边发呆。我想我是真的不明白，只好猜猜猜。嘿，小女孩，我为你写了一首歌，第一次写给你的歌有点乱乱。Thank you. 小女孩，这是来自于黄建为的音乐作品。白天黄建为他的职业是一名医生，到了晚上他就是弹着吉他唱歌的民谣歌手，两种职业在他的身上真的毫无违和感。医生他看病治的是你身体上的疼痛，而到了晚上他的歌声却可以疗愈你的心灵。所以听黄建为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去给他做注解，帮他去分析故事啊，或者说情绪上的一些这种点缀，你只要把自己的心放宽，把自己的情绪交给他就好，那也是一种非常棒的享受。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来分享到的人就是黄建为的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可风。 在梦中你的脸那距离不曾有改变，灰白的是过往一眼，痛已不见。属于我们的眼，如今随风都已成灰，听你的声音听不见，已听不见。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陈奕迅《夕阳无限好》。 多经典的歌喉。一刹难以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幼。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 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侣爱到一个地步，便另觅安慰。枉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伤。长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夕阳无限好，这句话源自于李商隐的唐诗，原诗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从字面去感受，你就觉得李商隐当时在创作这首古诗的时候，心情已经荡到了谷底。而伊森的这首夕阳无限好，传说也是一种情绪往下走的状况，因为有传说这首歌他要献给已故歌后梅艳芳的。开场的第一句歌词就是多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在这首歌刚刚出来没多久，就有人问歌中的歌后指的是否是梅艳芳，然后陈奕迅回答说香港的经典歌后能有几个。这让我想起了梅艳芳在去世之前的一个多月香港所开的告别演唱会最后一场曾经说过的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人。而说完那些话之后，他穿着好友刘佩琦所做的婚纱，然后又唱了自己初恋所写的歌，近藤真言的《夕阳之歌》，我们一起在这时间来听。 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 漫长，就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无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 方素演唱的《夕阳之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之前，在家里又多时把梅艳芳生前连开的那八场演唱会又看了一遍，足足看了一天一夜。在最后一场的最后一曲，她穿着好友刘佩琦给她设计制作的那件婚纱上场，她一上场就说：我穿婚纱好看不？但是错过了时间，十分可惜。未曾经有数次穿婚纱的机会，但是自己错过了。每一个女性的梦想就是拥有自己的婚纱，拥有自己的婚礼。我相信自己也没有机会。我是一个歌手演员，也不是第一次穿婚纱，但是每一次都不属于我。 我告诉拍档刘培基，我很想穿一次，就算没有人娶也好，做一件属于自己的婚纱。最后他给我造了这件既简单又隆重的婚纱。人生便是这样，你以为拥有的东西偏偏没有拥有。我以为自己在28岁或者是30岁之前便会结婚，希望32岁拥有自己的家庭，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没有，扑来扑去落空了。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在拍拖，不要考虑太久，不然你身边的那一位想得太久便会作罢。女孩和男孩的梦想不同，女孩的梦想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有一个陪伴终老的伴侣。但是想对大家说，夕阳虽然很美，但眨眨眼便会变成过去，所以我们要把握每分每秒。我希望告诉你们，夕阳很美，但是只是近黄昏。想听他所演唱的《似是故人来》。 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梦。前是故人梦，你可曾记得起？生起伤悲，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恨台上轻轻，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昨晨渺渺，天已茫茫，将你共我分开。再再和我地再再说今夜真缘，无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昨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着你。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是2013年蔡健雅的音乐作品，作曲是她本人，而作词小 S。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很难想象小 S 居然可以写出如此犀利的歌词。有人说这是一首关于人性和社会的音乐作品，毫不客气地揭露了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你为了融入到社会而变得有些面目全非，若是想要掌声，你只能把自己当作被驯服的象，想要被崇拜，也必须先抛弃掉自己的自尊。在编曲上，你可以感受到那是华丽如同马戏团般的氛围，却始终有一种听起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了一些暗藏危机的压迫感。或许这是在暗合着歌词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悲凉的演艺圈的生活状况吧。而今天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不是想跟你说这么多啊，歌曲里面想要告诉你的一些隐喻的事情，而是想跟你说，我前两天在微博当中转了一个人民日报所发的，就是不要买卖大象象牙制品的呼吁的帖子，希望各位都去看一看。它的标题是从今天起再买象牙制品就是违法。你知道为了取得象牙，盗猎者是怎么从大象的脸部拿到象牙的吗？是活生生的用斧头去砍，买卖背后满是鲜血和残忍。2017年12月31号，咱们中国禁止国内象牙商业性贸易全面实现。从今天开始，买卖象牙制品将面临着法律制裁。以法律之名让象牙不再是商品，对象牙制品说不。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年滚石唱片公司在台北动物园搬迁的时候唱给台北动物园大象林旺的音乐作品《阿旺的家》。 山是鱼的家，海是落日的家，池塘是鱼的家。下雨的时候 忘了家，演唱者是当时滚石唱片公司请来的台北市立动物园的17位义工，为动物园里面的大象林旺而唱的音乐作品。从他们不散专业的嗓音当中，我们可以听出发自内心最为真诚最美妙的和声。这首歌曲收录在滚石唱片公司在当年发行的公益专辑《快乐天堂》里。这张《快乐天堂》是1986年12月份滚石唱片公司为了台北圆山动物园搬迁，从台北的圆山搬至到木栅，倾其旗下所有的歌手，包括动物园里面的一些义工，还有小朋友们，共同演绎的一张动物关怀和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作品。所以这张专辑在当时对于很多动物保护的爱好者来说是爱不释手。那事隔这么多年，30年，我们再回头去听，会发现直到今天你听它都会嘴角上扬，因为真的很纯净，而且很真实很真诚。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是滚石旗下所有的歌手参与演唱的歌，一起来听。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臂力挥，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烦恼都装进它的大肚腩，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 收藏音乐，呵护音乐。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在这样的时间到来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的思想负担，放松心情，然后好好的听一首歌，哪怕只是发呆，我觉得都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李荣浩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趴在那台出医院的道路上，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热，哦，给我点血，换掉我的炙热，刚心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血。想撒点野，耶耶耶耶，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耶耶耶耶，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穿着鞋，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不知走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刺激，哦，大夫老爷，给我点爱，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要么让我笑，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耶耶耶，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耶耶耶，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雪地上撒点野，这是李荣浩在2014年翻唱的崔健的一首老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在当年，他的音乐电视是张元导演的。90年被美国 MTV 评为100部杰出音乐电视和亚洲的最佳 MTV 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张国荣的影带。现在再看这样的一个 MTV， 你会觉得有点像回放老电影。不过，我在观看的时候仍然有一些困惑，因为我搞不明白张元他在拍电影时候的故事逻辑性，也不太认为他真正能够传递了崔健在他的歌曲当中所传递出来的那份情绪，或者说歌曲精神。我们赶紧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听另外一个版本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是来自于张惠妹在《梦想的声音》现场演绎的版本。喜欢他的开场，有一种怎么说，古调的那种感觉，相当精彩，一起来听。 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肉，给我点血，换个我的耻辱更一如铁。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快让我在雪地上撒个野。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是不是阿妹一开嗓就觉得全场已经沸腾了？只是北京今年的这场雪迟迟不来，所以心里面总觉得这个冬天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在这时间送上的歌曲是苏有朋所演唱的《雪来的时候》，在这样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又过了一年冰冷的冬天，心痛的画面好像电影浮在眼前。还记得你说要各自好好过，我只能挥一挥手，伤口却隐隐作痛，只有微笑跟着你转头。雪来的时候，是否你会想起我？我在远方给你祝福，陪你每个春夏秋冬。我爱的人啊，现在你快不快乐？记得走过风雨之后，还有个人，还一样的宽容。在远方给你祝福，陪你每个春 候还有个人还一样的宽容。过去我们经过多少年少的冲动，亏欠你的太多，你却从来不让我觉得难过。醒来的时候，是否你会想起我？我在远方给你祝福，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嗨，大家好，我是白杰，这是我的新搭档艾科。 我是艾科，刚来电台不久。 我发现白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2018年呢，我们的新节目的变化呢有，哥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17点到19点播出，频率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们有全新的音乐脱口秀《王牌新发现》，白给100块，来记着，发现数大方点。 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你们知道了吗？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